就画一根火柴吧，去走你的无奈，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一缕雨丝。手里没有烟，那就画一根火柴吧，去走你的无奈，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雨丝。在你想起了我以后，有没有烟抽的日子？哦，

你。

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，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， 现成邀烟酒类、食品类、日用百货类、礼品类等商家入座，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，电话6035-6966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也许早该离开你，或许我的命运就能改写，悲剧就不必重演。自己骗自己，只要熬过了今夜，对你的那一个傻就不会难解，从此远离一切，不再伤悲。今夜的行李想带走一点安抚慰，天知道往事越翻越多，心情越来越疼痛，用我一生爱你够不够，情到深处本来就无缘由，愿不愿意多待一会，冷静一点，忘了曾经谁是谁非，用我一生爱 离别，冷心冷却，别再让我心碎。

冷冷的冬夜雨落，没有一个朋友。那天我遇见你，我内心好激动。自从离开了心爱的小镇，就扎进是一片寂寞。把你的电话住址给我，让我们有个固定的联络。请不要忘记成长的过程，也不要在浮华中淹没。等待有那么一天，一切都已成就，我们再回到曾经熟悉心爱的小镇。 让宇宙管不了天主，

心犹豫的不平，展开你无限的热情。每个人的年轻只有一次，何必忙着为之去解释？世界哪有每件事都顺利？我知道你要说，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用你的热心奉献你自己。请你跟我来，请你跟我来，将你的欢心传给。

刻都默默等着我。娘子，你就没了这一只羊，留你在那里，在小村外的西边默默等着。娘子， 有好酒在里温，酒杯上轻轻的流露，是天下的三两银勾勾。塞北客栈南东，只有你我满身手。是看途中上潮起潮落，什么恩怨过错，怎么你的还是让人难过。心上头，心上头，看着他人在江边等我，还不休沉默。 娘子却依旧每日这一只羊流落，在小村外的西边河口。 奥迪豪放送礼了，奥迪车主到店保养维修即送年货大礼包，咸鸭蛋茶饮料，东北大米，广东香肠，今年通通有。83790100，83790100。 工作可以换，社保可别断，安全不断缴，就找易社保。微信缴社保，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，英文小写易，社会的社，宝贝的宝，或致电400-005-9293。

这一切是你愿意，如何能够再继续？这个答案叫人犹豫。红的眼，不要谁来联系。如果这一切是你愿意，如果这一切是你愿意。

想象，如今全都走了样。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，我们能用什么去换？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，身边没有人陪伴又怎样？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常的嘘寒问暖，竟然变得如此稀罕？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，如今全都走了样。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，我们能用什么去换？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，身边没有人陪伴又怎 想。 成长装模作样。所有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都在这一刻地方出场。